留下了一个箱子，说遇到大难之时才可打开。现在啊，是时候了，请皇上打开箱子吧。箱子取出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包括和尚的肚碟、袈裟、僧帽、剃刀，甚至还有10两白金。更让人称奇的是，里面还有朱元璋同志的亲笔批示，指示了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等一干人就此逃出升天。看过以上这些记载呀，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可他还能预先准备服装道具和路费，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得一清二楚，这就明显有点胡扯了。就如同武侠小说中某某大侠跌下山崖，然后遇到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胡老前辈，或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而这样的传奇情节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虽然存在着这些似乎荒诞的记载，但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在后来一件事的发生，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朱三太子事件，即所谓明朝灭亡之时，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要说这位朱三太子啊，也实在算个神仙。从顺治到康熙、雍正，历经三个皇朝，如同幽灵般的缠绕着清朝统治者，一直挨到了三个皇帝都死了，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极其头痛。很明显，建文帝的故事与朱三太子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在修明史时，清朝政府即授意史官更改这段历史，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而死。值得肯定的是，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但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大学者王洪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为了迎合清朝政府啊，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明史底稿，认定建文帝已死。由于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直到近代，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而他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棣啊都绝对算不上一个好人。这个人冷酷残忍，权欲熏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对不想和这样的一个人做朋友，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 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呢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他不但要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自己身边几乎每一个人在斗。大臣斗，太监得斗，老婆更得斗，因为老婆很多呀。老婆的亲戚啊也很多，也得斗，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他成了所有人的目标，如果不拿出点手段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找个空子踢下皇位。而历史证明，被踢下皇位的皇帝生存率是很低的。为了皇位，为了性命，必须学会权谋诡计，必须六亲不认。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强横，比最无赖的流氓更无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啊，我认为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朱棣就是这样一个恶霸无赖，同时呢也是一个好皇帝。他精力充沛，以劳模朱元璋同志为榜样，每天干得很晚，不停地处理政务。他爱护百姓，关心民间疾苦，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他的统治下，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荒地被开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经济、科技、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他凭借着自己努力，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他制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使得明朝更为强大。如果要具体说的话，列出一大堆经济数字，这些都是套话，具体内容可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啊，我就不愿多说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多听多看，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个好人啊，却绝对是一个好皇帝。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并在600多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当之无愧。咱们先说修书这件事儿。说起修书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吧。把自己的努力化为书籍，确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对于某些没有能力写书的人而言，要出版一本书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原先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教务人员，就是不教书的，眼红教研室的人出书，想写书却没本事，也不知呢谁出了个主意，到四处抄来一些名人名言， 居然搞出了一本书出版。当然，这个销量也是可以预料的。说来很难以让人相信，早在几百年前的朱棣时代，也有人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朱棣。我们之前说过，朱棣文化修养有限，他自己应该是写不出什么传世名著的，所以他只能只是手下的人修书，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其实啊，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哪个皇帝不想青史留名呢？以往的很多皇帝修了很多书，修书其实是一件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朱棣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要修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书，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与荣耀。他做到了，他修成了一部光耀的史册，流芳千古的伟大书籍《永乐大典》。但就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决策者，无论决策多么英明，没有人执行也是不行。按照朱棣的构想，他要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担任总编官。这个人呐，必须有广博的学问、清晰的辨别能力、无比的耐心、兼容并包的思想。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实在是很难找。但值得庆幸的是，朱棣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的一生也和《永乐大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命运如同《永乐大典》这部书一样，跌宕起伏，却又充满传奇。所以在我们介绍《永乐大典》之前，必须先介绍这位伟大的总编官。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锦衣卫指挥纪纲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要请自己牢里的一个犯人吃饭。哎呦，这可是一条大新闻呐！纪纲是朱棣的红人，锦衣卫的最高统帅，居然会屈尊请一个囚犯吃饭。大家对此啊议论纷纷。这位囚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饭局开张的时候，纪纲并没有来，只是让人拿了很多酒给这位囚犯饮用。这位心事重重的囚犯一饮便停不住了，他回想起了那梦幻般的往事，不一会儿啊便酩酊。看他已经喝醉了，早已接到指示的锦衣卫打开了大门，把他拖了出去。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此时正是正月，这位囚犯被丢在了雪地里。在漫天大雪之时，在这纯洁的银白世界里，在对往事的追忆和酒精的麻醉作用中，他迎来了死亡。这个囚犯就是被称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谢晋，《永乐大典》的主编者。这一年呢，他47岁。谢晋是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府。自幼聪明好学，被同乡之人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 他呀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洪武21年他一举考中了进士。由于在家乡时他的名声已经很大，甚至传到了京城，所以朱元璋对他也十分重视，百忙之中还抽空接见了他。朱元璋这一举动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即将升起。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惟庸案已经案发，司法各级官员不断的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正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谢晋注定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恶劣政治环境中，他没有退却畏缩，而是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地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诗策》。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朱元璋的性格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你不去惹他，他都会来找你麻烦。可是这位谢大胆居然敢摸老虎屁股，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啊！当时很多人呢，都认为谢晋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敢去惹疯子。谢晋疯没疯不好考证，但至少他没死。这个朱元璋一反常态，居然接受了他的批评，也没有找他麻烦。当时的人们被惊呆了，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谢晋还能活下来。于是这位敢说真话的谢晋开始名扬天下，出了名后烦恼也就来了。固然有人赞赏他这种勇敢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在搞政治投机，是看准机会才上的书。但谢晋用他的行为粉碎了所谓投机的说法，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

松岳寺僧道迎向朝廷奏闻此故寺依山带水，形胜幽栖，不假多功，便堪居住，遂把寺院从燕市县又迁回嵩山故址，恢复了寺院旧制。除建有佛殿和尼僧院住室外，还增建了门楼、浴室、食堂、藏经阁和数座大塔。目前永泰寺存有明清古建筑30多间。1993年，在屈玉荣女士的主持下，寺院的各种建筑才逐渐恢复。目前寺院总占地面积为6600多平方米，构成了一座完整的佛教寺院。秦淮汉柏菩提树是嵩山地区的三大古树。永泰寺大雄宝殿前甬道南沿有一棵树龄达2000多年的梭罗树，这棵树高21.6米，胸围2.6米，冠幅13.5米。梭罗树是我国树龄最长的稀有名贵树种之一，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活见证，嵩山境内仅此一棵。据记载，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信乔达摩明悉达多释迦族人，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他29岁时痛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及其梵天创世说教，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现在深山修行6年毫无结果，便于35岁那年独自一人坐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经过7期49天感天动地，于12月初8在佛陀迦耶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之后他在鹿野苑开始传教，释迦牟尼在印度各地游行教化，获得信徒众多，传教45年都尊他为佛陀及觉悟。他80岁时又在婆罗树下涅槃。后来释迦牟尼的讲说及教程成为佛教经典。婆罗树被称为菩提树、觉树、佛树、普度众生的功德树等。此树枝叶茂密，形状像伞，又被称为老佛爷凉伞。永泰寺的菩提树是汉明帝8年由印度高僧摄摩腾、卓法兰用钵带到中国的贡品，先是寄养在白马寺，后又移栽到法王寺。孝明帝为妹妹永泰公主修寺院时，又把菩提树御赐给公主，便栽在了永泰寺内。除了菩提树，在永泰寺内还有另一棵树，那就是位于中佛殿月台北端的旗杆杨了。旗杆杨也叫佛爷旗杆，俗称大叶杨、毛白杨，最长寿命300岁。永泰寺这棵大叶杨高约26.6米，围粗4.6米，冠幅20米，树干修直，苍劲挺拔，参天耸立。仔细观看树身疏密不同的纹螺，还能辨8个不同的方向。佛阳杆虽树心已空，但见枝叶茂盛肥嫩，整个形状就像撑开的一面大伞，树上还不断传出像敲击木鱼似的响声，令人玩味无穷。在永泰寺内有2座造型别致的古塔，其中最高的一座塔是因寺而得名。该塔虽然没有留下年代铭刻，然而其建筑形制具有典型的盛唐时期建筑风格，所以又称为永泰寺唐塔。这座塔系唐代单层密檐式砖塔，南北向，东西两面宽4.8米，南北两面深4.3米，平面呈正方形， 塔体通高24米，黄泥砌砖而成，塔身为11层密檐，明檐外轮廓的连线呈明显的抛物线形，柔和优美秀丽。塔的最上部是由仰连、五重向轮等组成的宝刹，其精致的造型可以说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唐塔塔刹中的佼佼者。塔身前面匹方形砖券门，门外岩室砖雕花纹一周，塔室内空荡无物。塔身背面嵌有嵩山永禅寺君安主塔记刻石一方，碑在北魏时期明殓永泰二公主出家前后的景况及君安主之功德和生平。当地群众传说塔室内放有永泰公主包骨像，故该塔俗称永泰公主包骨塔。但据碑文中说，君安主孤然已达西方去，留得真容塔容中的记载之。塔室内的包骨像不是永泰公主的，而是君安主的。另一座为明代肃然无为之塔，是座合葬塔，该塔内葬肃然、无为两位尼姑，位于永泰寺唐塔东北约150米处，建于明崇祯11年，为喇嘛式砖塔。它分为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基座是一个高大的六边形须弥座，高1.18米，塔身似平行，高2米，较低矮。正面下部与基座连接处有一青石雕造的两扇关闭上锁的石门，两扇门上各刻有乳钉25个，共计50个。门框门楣上线刻花草图案，石门通高0.43米，宽0.3米。石门上镶嵌塔额一方，高0.55米，宽0.36米。周边线刻卷云图案，塔名上刻“明元祭慈恩师肃然无为，会净果觉灵立族谱同之塔”铭文。塔顶高约3米，有粗厚朴实的5层向轮、矮石柱、俯莲盆、仰莲盆和火焰行宝珠等组成。整个塔的造型虽然建筑工艺比较粗糙，但是线条流畅，秀气利索。由于该塔年久失修，塔基后半部分已经塌损。这种一塔葬两僧尼的塔，在嵩山地区所存的塔中仅此一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金朝永泰寺又更为永禅寺，是寺僧标榜自己是佛教禅宗正脉的一种表示。因北宋以后，人们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佛教僧徒中也有言，女僧人是二僧有低人一等之意，这是性别歧视的恶果。永泰寺尼僧把寺名改成永禅寺，当时对这种偏见抗争的一种方式。金代永泰寺名僧君安主圆寂后，其门徒为其建塔，塔名即题为嵩山永禅寺君安主塔记。元明以后，永禅寺又复称永泰寺。这一时期，永泰寺尼僧世系也多依照少林寺自元代初年福裕开始的70字辈的顺序排名论辈，所以此时永泰寺有的尼僧便自称永泰寺是少林寺下院，把永泰寺称为永泰院或永泰庵。尼僧圆寂后也归葬建塔于少林寺塔林。如元至正4年，永泰院主圆公死后， 建塔于少林寺塔林，塔名上就刻有永泰院主圆公之塔八字。永泰寺有女性少林寺的说法，历史上曾有北魏文成帝之女转运公主，南朝梁武帝之女明恋公主，北魏孝明帝之妹永泰公主三位公主在永泰寺出家修行，因古代三位公主出家于此，从而成就了永泰寺无与伦比的尊崇地位，更给其蒙上了几多神秘的色彩。永泰寺前身为转运庵，始建于北魏献文帝黄兴元年。据有关资料记载，转运公主是北魏文成帝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冯太后。文成帝在位期间大兴佛寺，并开凿云冈石窟。文成帝执政时社会稳定，但文成帝26岁时因病驾崩。献文帝也就是转运公主的哥哥继位，但当时的朝政大权落在了冯太后手中。献文帝不好政务，想让位于叔父京兆王，由于母后和群臣的反对，便把皇位传给了5岁的儿子孝文帝元弘，依然由冯太后临朝听政。献文帝一心向佛，曾几次到嵩山念佛。转运公主自小受哥哥的影响，与佛结缘，对宫中明争暗斗和对母亲冯太后独揽朝政的行为深恶痛绝。转运公主便来到嵩山紫禁峰下，建造转运庵，修炼小乘佛教。公元476年，献文帝被生母冯太后害死，转运公主从此更加消沉厌世，心灰意冷，与宫中断绝了一切情缘。母亲冯太后和侄儿魏孝文帝曾多次来请她回宫，她都无动于衷。转运公主在转运庵一边念佛一边劳动，自食其力，在佛门修炼终生。明恋公主是南朝梁武帝的妹妹，据记载，南北朝时期佛寺遍天下，僧侣占据国家人口的一半。在北魏末年，我国江北地区已有佛寺3万余座，僧尼达200万人。梁武帝一生信佛，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曾先后3次到南京同泰寺（今天的鸡鸣寺）出家，都分别叫大臣赎回。明恋公主天性善良，和哥哥一样，整日念佛谈经，且悟性极好。宝智大和尚是梁武帝最崇拜的3个法师之一，达摩到中国后曾去拜见过梁武帝，因达摩修的是大乘佛教，主张普度众生，梁武帝修的是小乘佛教，主张自习成佛。话不投机，没说几句，达摩就飘然离去。宝智听说梁武帝放走了达摩，大为震惊与惋惜，他埋怨道：陛下知道吗？达摩是西方般若多罗的得法弟子，是印度高僧，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心传心，明心见性，一切皆空。梁武帝越听越糊涂，对达摩的观点始终不能苟同，而在一旁静静地听哥哥和宝智和尚争论的明恋公主，却对达摩的观点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心如明镜，感觉顿悟，觉得达摩就是她今生等待的师父，她要追随达摩，拜达摩为师。明恋公主不顾皇兄及母后的反对，毅然走出皇宫，到嵩山遁入空门，出家为尼。明恋公主来到五乳峰达摩面壁的墨玄处洞口，要拜达摩为师。此时达摩已有了3个男徒弟，即慧可、道富、道玉。明恋为求师达摩跪在洞口， 达摩见其诚意十足，又有悟性，就收他为徒，赐法名道济，法号总持。从此，明恋公主就成为达摩的唯一女弟子。梁武帝见妹妹已无回宫之意，为了兄妹之情，便拨银两改建转运安为寺院，安置明恋公主，解除了明恋是女子与师兄们在一起生活起居不便的顾虑。永泰公主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女儿，宣武帝宠任奸臣，优柔寡断，当政时天下极不太平，水灾旱灾不断，各地起义频繁，北魏政权由兴盛转向衰败。公元515年，宣武帝驾崩，年仅6岁的孝明帝元许继位，起初由皇太后、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性情软弱，凡事做不了主张。元许的生母胡冲华野心勃勃，明政大权逐渐落在胡太妃的手中。高太后被逼到姚仙寺削发为尼，不问朝政，这也没能逃过胡太妃的魔掌。胡太妃以到姚仙寺进香为名，酒肉下药，毒死了高太后，并用僧礼葬高太后于荒丘。胡太妃又以皇上的名义自封为皇太后，独揽朝政大权。年幼的永泰公主亲眼目睹了皇室的明争暗斗，对幕后的阴险毒辣不寒而栗。转眼10年过去，永泰和哥哥元许都已长大成人，兄妹情投意合，感情很深。孝明帝已16岁，本该独立朝政，但胡太后死死抓住政权不放，引起满朝文武大臣的不满。鸿胪少卿古惠等人联名上书劝胡太后归政，胡太后对古惠等人恨之入骨，寻机对上书的大臣们下了毒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贬充军。当时孝明帝曾结交密多道人，发动夺权政变，但没有成功，密多道人也被胡太后杀死在皇宫门外，孝明帝本人也被囚禁到西苑。有一年，胡太后携天子和皇后，由数百名嫔妃、公主、太监陪嫁到中岳嵩山游春。游兴正浓时，永泰公主诚意劝说胡太后归政于哥哥。胡太后听后大怒，以为永泰与哥哥联手夺权，当即拂袖而去，并起杀心。永泰公主四雷击顶，呆立路旁。这时孝明帝来到她跟前，问明缘由，顿感大事不好，并劝妹妹留在嵩山，不要回皇宫。无奈永泰公主只得听天由命，趁胡太后不备，带着两个贴身丫鬟逃进了深山。永泰公主在山中一个岩洞中住下，饥饿干渴难忍，三个弱女相依为命，最后昏迷不醒。这天，一位上山打柴的老尼发现洞中有三个宫装打扮的少女，就让人把她们背回寺院，才都慢慢醒来。永泰公主后被老尼收为弟子，老尼所住的寺院就是明恋寺。永泰公主在寺中一边念佛一边练武，练得一手过硬的少林功夫，并训练了一批武功高超的尼僧队伍，后亲率尼僧回洛阳，帮哥哥元许夺得了王位。孝明帝一再请他回宫，他都不肯。无奈孝明帝只好在明恋寺院建一座皇姑楼。永泰公主为尼期间积德很多，她圆寂后，人们为了纪念她，把明恋寺改称为永泰寺，一直沿用至今。漫游永泰寺，细细品味每一个景点， 似乎处处可寻觅到公主当年的足迹，领略到公主及僧尼们的生活起居和念经习武的热闹场面，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诗人顾四立吟永泰寺的诗句：公主乘云去，白云满空山，松风吹秋月，夜夜鸣佩环。缥缈皇姑塔，引见飞人间。玉函滴兰翠，池荒草惊闲。晓来小雨过，飞鸟鸣关关。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同志奔一盏残灯，倾他的神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乘着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笑声羡煞许多人，那赤色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 温柔乡里有一江南，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结局勾起了思念。再来就一晚，再来就一晚，秋深霜住正好来去雨寒，马蹄声急相思满卷，心思刻着情悲搁浅。往事如烟